11月24号唔知星期几啊，总之苏童音乐啦。 你唔好咁啦，主持人星期三啦。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啊。我唔记得星期几啊，就记得有咩要做㗎咋。咁 你总之记得要播访问嘅呢就234。 係啊，我知啊，咁但234点样分又系会咩㗎嘛，捞乱㗎嘛。所以我就记得譬如即今晚要入边个录音啊，今日日头返嚟要整啲咩，我就记得 係二三四系对我嚟讲都系有啲难分嘅，喺混淆嘅。 系啦，咁今日星期三，我哋一阵间六点钟至七点将会有访问，就系、是、One Promise 介绍下佢哋嘅平凡人的自转手派台歌啦， 冇错 咁样嘅。咁今日我哋其实有待住啲 topic 喺度，有几个想讲嘅。 待住好多啊，其实点解会有咁多 topic 咧？即系作为一个贴近翻呢一个潮流啦，贴近翻呢一个时事嘅主持人咧，即系我哋都会 好多啊， 系啦，都会不时咁样参考翻网上讨论区嘅一啲 topic 咁样。 头先有一个最后冇用到嘅，我哋话做一个最环保嘅节目。咩叫环保节目呢？就头先上家讲完交友 app， 无端端烧咗嚟我度，但佢又唔问我关于交友 app 嘅经验，咁我不如我就自己攞出嚟讲啦。 咁不如讲下咯，不如咁啱就讲下咯。你玩嘅咩？ 以前咯，而家冇咯。以前咯，系啦。咁所以本身又谂住讲呢个，但我哋又谂到另外一个 topic， 好似几有趣讲嘅。 系即系关翻音乐事啦。系啦，因为即系始终音乐节目，你又总不能够日日都唔讲音乐噶嘛。虽然我哋好都成日讲音乐噶啦。 系，同埋我哋都系嗰个宗旨咯。音乐系可以同生活， 源自生活啊， 都可以同生活挂钩嘅。有时讲啲生活体验，去带出一只歌咁，等大家即系可以 soft 啲咯。可能你有时听起首歌。你会记得我哋讲嗰啲咩咁？ 系，但我亦都知道嘅，我知道其实即系从古到今啊，我都知道有好多嘅乐迷系好中意好认真地讨论音乐呢样嘢嘅，即系佢哋会有好多唔同方位嘅讨论空间啦。即系有啲就会好似有时我哋做访问咁样，即系真系有曲词编监去讲起啦。亦都有一啲系可能系比较性质会强啲嘅，即系竞争性质会强啲，就系可能比较下今年嘅新人啊，比较下今年边啲作品啊，咁样样咩都咩题材都会有嘅。 所以我都间唔中上去讨论区嗰个音乐台度睇下，即系本地啲 post 大家讨论紧啲咩，即系知道下啦。除咗我哋喺直播室里边讲，或者有时做访问之外，咁咧。因为有近年尾啦，咁亦都大家开始啲乐迷自己都会开一啲 post 啦，或者 即系讨论下今年啲新人状况啊， 系啦，即系总结下今年有啲咩自己中意嘅歌啊，咁你又会讨论啦，即系好，我觉得几多嘢睇嘅，譬如当然有赞有弹嘅嘢咁啦，咁但系我记得寻晚睇咗个 post， 我唔记得咗个 post 叫咩名啦，好得意，我好中意咁样读嗰啲。 系咪嗰啲咩一人一首吃烟歌嗰啲，有啲咁样嘅 post 噶嘛？系会， 我会即刻介绍 Raiders 嘅吸烟的女人啦。咁 同埋，我其实都有时咧几中意喺呢啲 post 度揾一啲即系其实当吸收一啲新嘅资讯，即系可能有啲真系会好认真讨论噶。佢哋会话中意听 City Pop 嘅朋友仔入嚟啦，咁样 系。 咁佢喺入边会讨论好多或者可能大家交流好多唔同嘅作品咧。有时我都真系有啲系自己冇听过，我喺嗰度会攞到一啲灵感啊，原来系咁噶，都可以攞嚟播一下，即都几好用啊！我觉得嘅功能性几强嘅，有时 我记得寻晚揾到个 post， 我揿入去睇叫咩啦？嗱，呢个 post 嗰个title 啫，就系得罪讲句，而家嘅广东歌真系好难听咁样。 哦， 咁我咧点解揿入去？我系啦，即系呢个唔系一啲新嘅 phrase 啦。咁我好奇嘅就系我想知道。点样定义难听，同埋好想知道大家会摆啲咩作品出嚟，然后睇下我自己觉得嗰只歌有咩感嘅，即系向来我哋已经对啲歌有一个嘅观感啦。 系啊系啊系系。 咁入去就睇啦。咁我见到其中一个最主要讲嘅论点咧， 就系 其实我觉得唔系难唔难听嘅问题， 系 因为嗰个论点系讲紧究竟嗰啲旋律佢哋记唔记得，上唔上口。咁呢个我觉得其实同难听系唔一样嘅。 可唔可以简单去形容就系其实呢一样嘢系讲紧 即係所謂朗朗上口就係 K 唔 K 嘛啲歌。咁有一段時期係嘅，的而且確廣東歌有一段時期係好多歌都係好朗朗上口嘅，啲旋律係你一定會，就算唔識唱個 verse 都會識唱個 chorus， 入到 K 房你一定係可以倒背如流。咁就係所謂有一個 K 歌年代。係。咁但係亦都嚟到即係近年啦，我哋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音樂風格出現咗啦，亦都唔係每一個結構可以咁容易俾你記到。好啦，开始。 因为玩，我觉得系嗰、那个谂一首歌嘅设计啊，或者方向有少少唔同咗啦。咁、所以就会令到即系个旋律同以前嚟讲，可能系咪易唔易记咧？可能嗰个优先考虑已经唔同咗，我会用嗰个 priority 唔同咗咁计。 系系系。 咁跟住就睇下啊，咁佢哋就会即 elaborate 下自己嘅谂法啦。即系佢可能有一种嘅说法就系话哦，以前起碼啊呢啲歌，而家講啊都仲記得啊，咁但係話近年有冇一啲聽完之後就會即係記得又真係諗唔起啊嘛，咁樣咁當然有啲就會理心話近年冇聽歌啦咁，咁又未必記得，但我覺得其實 近年冇聽歌就冇得討論㗎啦， 係啦，咁呢啲冇得討論，但係有一啲我覺得係關時間事，因為譬如你十年前聽嘅歌，你有十年時間俾佢。進入你個腦裏面啦，咁相對於可能新出現嘅歌，咁你個起點唔一樣，咁我覺得係會出現呢個差異嘅咁。 係係係。 咁所以冇呢類 post， 我覺得有趣會了解一下啦咁樣。跟住另外就亦都會睇下啲人推介啲乜嘢，我覺得即係譬如有啲人會話啊呢個歌手咁正，冇人講嘅咁樣。 係係係。 咁當如果自己都中意嘅話，係會覺得開心嘅。 好開心啊！係啊，有得傾啦咁。 即係有自己有啦咁樣。呢啲咯，系啊！ 我见到睇下先，仲有啲咩咧？近期嘅，其实都真系好多 K-pop 嘅 post 噶。 你要揾翻本地噶睇翻。 系，哦哦，系 ，sorry， 有分类噶，对唔住，都系嘅。咁但我有一样嘢觉得开心就系咧，你会见到有一啲嘅单位咧，可能佢系可以开到好多个 post 嘅。即系有一啲嘅歌手可能临近佢出碟啊，或者可能开演唱会啊，咁佢哋可以开到好多个 post。同埋佢哋又會好認真咁樣去講下嗰啲碟嘅內容咧，咁我覺得呢個現象係好嘅，係健康嘅，咁所以就唔使下下都走入嗰個 post 度討論到底而家嘅廣東歌係咪真係好難聽啦，可以討論下而家有邊個歌手係好高質都得嘅。 我好想，其實我成日都諗啊，好唔好咧？即係開話間咧，跟住咧 post 自己中意嗰啲，因為我覺得咧，原來會有一個咁樣嘅趨向，就自己中意嘅嘢咧，你好想。 一齊參與去討論， 同埋你好想啊，會揾到志同道合嘅人，即係都同你口味一樣咧，咁樣原來會有呢個咁嘅趨勢嘅，即係去翻一個網上嘅世界已經冇咗，係咪音樂節目主持呢個身份噶嘛？總之就我哋成日聽咁多歌啊，其實有啲真係好正喎， 交流下啦， 唔知有冇人都同我一樣咧，中意咧咁。 所以咧有一個 post 咧，我都。長期係 mon 住嘅，就係、是、尤其而家嗰啲 online platform 咧，即係我哋用手機聽歌嗰啲程式、嗰啲平台咁方便嘅時候咧，有時我哋咪可以砌一啲 customize 自己嘅 playlist 噶嘛。咁、你砌好咗嗰啲 playlist 咧，你可以定立咗嗰啲 playlist 嘅主題，你又可以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仔啦。咁有啲 post 咧，又真係會去 share 一啲咁樣，即係大家朋友仔自己砌出嚟嘅 playlist。其實等於我哋做 music show 咁樣解嘅啫。咁佢哋又會因應唔同嘅。style 啊，或可能因應唔同嘅內容，佢哋砌咗啲 playlist 同大家分享。我覺得呢個健康嘅一個現象嚟嘅，因為其實你可能個 playlist 入邊頭幾首你會都長期聽住會想擺喺自己嗰個 list 入邊啦。 係啊， 咁但係你聽下，你可能中間會發現有一啲係自己都冇聽過咧。咁我覺得，但係我都好喜歡去睇下啊，到底人哋聽歌嘅口味係點樣，或者佢哋啲 flow 係點樣走嘅咧。即係你都知，我哋有時自己做得多咧，都會發現我哋。砌啲 playlist 可能係有某一個特定嘅風格定咗喺度噶嘛，咁、我覺得呢個係都幾有趣。其實而家每一個人我都覺得係一個 DJ 嚟噶啦， 你自己可以揀一個即係揀自己 playlist 嘛。 係啊， 因為我自己用開嘅串流音樂平台咧、我唔記得早幾多個月之前開始。就突然之間多咗一個新嘅 playlist， 即係佢叫做官方自己揀嘅。 咁就係即本地一啲佢叫做加百五二 rising 嘅一個 playlist 嘅。 咁跟住，因為我知道呢間公司佢係叫做國際公司啦。首先，同埋好似香港係冇，好似冇特別 office 定咩？咁我就好奇，咦，會特別有一個咁嘅 playlist 出現咗，淨係 focus 講香港一啲可能叫做獨立樂隊音樂人多啲嘅咁樣。因為佢另外仲有啲 chart 就係叫做真係流行曲啊，或者叫點擊率多啲嘅。咁我諗點解會有咧？係咪有香港人入咗去做咧？咁樣 跟住咧， 因為後尾八好似真係有嘅咁，咁咪知道，咦，有一個咁樣嘅 contribution， 令到一個咁樣嘅串流平台，咦，都有即係屬於香港一啲唔同音樂單位嘅 playlist， 咁咪正咯。因為老實講，我哋真係即係聽歌聽唔曬嚇，你唔會聽一完啦。有啲我哋真係好坦白，我哋都唔會識得曬啦。 同埋就算即係好太個歌嗰個海太大啊，就算派台嘅歌，其實都只係可能係個樂壇其中一部分嚟嘅啫嘛，都有好多係我哋未必會日日接觸到嘅。咁所以係冇辦法，我哋都要其實。吸收呢啲資訊咧，即係都係會上網去睇下呢一啲嘅 post。 係啊，所以你身邊你識啲朋友，佢自己做音樂咧，佢未必有咩公司嗰啲唔緊要啊。你叫佢嚟派台啊， 係 等我 接觸多啲， 等我知咯，可以聽到同埋可以有機會播到啊。系啊，好简单噶咋，即系系啦，派台咯，派俾我哋香港电台啊。 但系我而家系最关注嗰啲换飞区，我嚟紧好多演唱会都想睇，我而家要睇下有冇得换飞。 咁所以讲起呢个 topic， 近期我觉得有一首作品都想 share， 我系喜欢，同埋佢一路以嚟嘅系列，你见到每一首歌都不断进化紧啦，玩紧嘅唔系净系难度，佢系泳儿有呢首《沉溺》啊。 可以为你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安息终会忘形，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从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看见的静。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 尽你的生命，为尚有的爱。 从来不惧忧惧，伴着勇闯新世界，边跑边抗命运，仍未揭开新现实，仍旧脱身，不必焦急，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 呢首作品都好多讨论空间啦， 同埋啲前前后后点样带你进入嗰好似浸亲嘅状态， 系咩啊？泳儿嘅 沉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深圳，准备听日出席第二次内地与本港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推进逐步有序通关。与会的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卫生署、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等相关政策局和部门代表。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涉及一名八岁女童感染 L452R 变种病毒，她是早前一宗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确诊。至于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本港至今累计有12411宗确诊个案。吐露港公路日前发生怀疑涉及非法赛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六人受伤。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两男一女，涉嫌非法赛车、遇到交通意外、冇停车、冇报案以及妨碍司法公正。其中38岁男司机被暂控一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罪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等罪。案件将会在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其余两名被捕男女获准保释，下个月再向警方报道。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日凌晨，多架私家车怀疑在吐露港公路往大埔方向非法赛车高速行驶和切线，一架正常行驶的私家车被其中一架高速行驶的私家车撞倒之后翻侧，乘客一度被困，连同司机有六人受伤送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话：鼓励支持两岸正常经贸往来，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是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企业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为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提供金援。朱凤莲在记者会表示，在大陆有投资的台湾企业心知肚明，相信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对应不应该捐助台独顽固分子有清醒认识。对于大陆早前公布将苏正昌、游石坤、吴超燮列入第一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朱凤莲说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上绝不止这三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

呢两位朋友合作咧，话合写歌好多年，而家终于推出第一首歌啦。有 Jimmy 峰同埋黄浩林 Leon Wong 嘅作品，叫做 Lost in the Woods 啊。 在回忆痛悲，不可再亲你。故事从何说起？越来越不简单，太多沉重的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还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没什么心情参与，你们要玩到通宵，我只是想找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 就同 Young Hiser 合作，亦都系第一次挑战一啲有少少 rap 成分嘅作品。支持张曼之 Love Lost。由先第一首歌一路都好似经历一个旅程咁样嘅安排，由 Shadow 闪开一个寻找光嘅一个旅程，然后去到 Lost in the Woods 就迷失于呢个森林当中。甚至乎去到 Love Lost， 我哋迷失咗喺一个石屎森林当中，又或者我哋喺呢个旅程当中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就好似喺呢首歌里面嘅四个角色一样。 Club Fiasco 上嚟訪問講過關於呢一首作品。佢話：即使大家每日可能輪迴翻工放工都好，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人生，大家都係追逐住光明啊！日本藝人電子組合 Club Fiasco 嘅派台歌叫 Sophie and Francis。都一样啊，好像这首歌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咁。有时可能因为人生当中现实中有啲迷失，所以就系揾啲嘢去捉实佢，例如系消费啊，可能宁愿迷失于消费当中。 一百蚊为够食两餐，不要加冻饮。三百蚊你够换套衫加对两布鞋，为悭价要等到假。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Super Sales 买乜都制 ，Super Sales 无时价格的快乐，你全盘送我，放肆地要逼我购买。Super Sales 买乜都制 ，Super Sales 加速本土经济，权目是问题。 继续延续啊，佢呢个怀旧风格啊，亦都讲到八十年代嗰种消费主义，平啊减价就买啦。 数下手指，月尾张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为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痛。 呢首都系近期好喜欢啊！佢系今年男新人力争嘅新派头歌，叫做《减价购物狂》。 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正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混双赛事，中美两国为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所派的两队混双组合都在首圈旗开得胜。国家队选手林高远与美国选手张安拍档，首圈直落三局淘汰葡萄牙的组合，下一圈会面对德国的组合。由美国选手卡纳克与国家队女将黄曼玉组成的另一支中美联队，亦都同样直落三局淘汰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天晴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朝早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稍为好少少，龙尾咧就接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行的龙尾则如涌公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挤塞，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木球会都是有些挤塞，龙尾去到深水湾道八号。南区香岛道去浅水湾道是多车，龙尾去到深水湾道。在九龙平石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和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啦，开始车多繁忙啦，车龙排到安定村。荃湾嘅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多车，龙尾接近青山公路。另外喺沙田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市中心嗰段咧，都系开始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龙啦，近住和斜村嗰段咧，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接近沙田马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Johnson， 今日呢对嘉宾上嚟，呢句嘢系你谂嘅，好大胆，你自己讲嘅都系。 嘿，冇计啦，成日喺网上都见到佢哋，唯有送呢句俾佢哋啦。 网上重温 Promise。 坦白讲，我都有重温咗好多次。收到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One Promise 嘅四位，你哋好啊！ Hi， 大家好，我哋网上从 One Promise 啊， 呢个正，呢个真系超 呢个你觉得，我哋系觉得有啲大胆同埋有啲玩嘢嘅，即系用网上重温嘅呢几个， 有谂过嘅，有谂过系咪真系用呢、這个，但系又觉得好似好啱数啊，放喺你身上。 我哋最近都成日系咁做啊，网上重温自己啲嘢， 重温自己嗰啲嘢，系因为我叫监制写呢句嘅时候咧，佢都有问系认真嘅，我哋话诶系啊认真嘅，所以将呢一句送俾你， 多谢， 系啊，可以即刻打开，你谂拉开就系啊，拉开个蝴蝶结就可以望到啦。 网上 上次深情啲就讲呢个旧梦重温嘅，今次呢个。 上次好靓啊，点知今次咁嘅一位咁样？ 哇，好靓喎，真系 ！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又要挂起佢哋， 好有心啊！ 同埋你哋知道我哋 One Promise 系全大街啊， 系啊，呢、這个好紧要啊！ 我哋都 research 过 check 过唔同渠道， 同埋都有乐迷系会提醒噶，真系噶，真系会有提醒噶咁 样。多谢晒。 咁你哋玩狼人杀可以挂出嚟。 好，下一集。是大家網上重温 個尾踢就係咁樣咯， 掛出嚟 係啦。但你話你哋會有重温呢片係咪就係會即係、就是、其中一樣就真係即係狼人殺呢一啲即係你哋同唔同嘉賓玩嘅呢段片咧？真係 冇錯，因為我哋最近其實今年啦，我哋年頭左右我哋就開始咗呢一個計劃，就係、是、我哋成班一齊玩狼人殺。咁一來其實點解會發生呢樣嘢咧？就係、是、我哋想拍啲嘢，想拍啲嘢記錄低我哋四個人會玩嘅嘢。咁我哋就喺度諗啦，有啲咩可以四人玩？我哋其實最開頭咧係講過，喂，不如 set 部機拍我哋玩冚棉胎啊， 或者再無聊啲添啊，即係嗰啲掟嘢落個杯裏面啊，即係倒入 live hacks 嗰啲啊 ，live hacks 嗰啲開頭係， 或者煮嘢食，我哋本身最開頭係想煮嘢食，因為我四個都中意煮嘢食， 係、嗯、啊， 都試過嘅，咁但係出嚟就麻麻地啦， 係啦、啊，咁又玩玩下，我哋就試過一次玩誰是卧底， 係， 咁跟住之後。咦，發現原來我哋都幾叻嘅喎， 係個 game 容易啫，好唔好？ 即係我哋呢班人原來唔係淨係音樂咧，我哋邏輯又好啦， 睇得出嗰啲邏輯啦。 講緊嗰個叫天行啊，唔關其他三個事。 講笑講笑，咁跟住之後我哋就發現咗呢個 game，如果可以除咗我哋四個，可以再有其他朋友嘅話，咁啊更加正。咁我哋就揀咗狼人殺，咁我哋就一路研究點樣拍啊。啲角度啊、鏡頭啊、燈光啊、收音啊咁樣，成件事都好開心咯，因為學到好多嘢咯。 哦，因為即係如果技術上面就係因為牽涉咗好多人啊，即係、啊、即係同時大家一齊講嘢，同埋個時間控制，因為玩起上嚟可以長則可以兩三個鐘都得噶嘛。 一個鐘左右啦，如果我哋十人局嘅話就係啦、啊。但好似你咁講，有時前前後加埋拍嘢咧，真係成個半鐘、一個鐘頭九個字一集咯。 係、啊，但係你講嘅嗰種邏輯分析，我發現幾位都係誇張嘅， 即 係佢乜都試。即系嗰啲分析嗱，一号咧我就觉得佢啱啱咧有个微表情点点点啦，跟住三号就点点点啦。有冇发现到即系透过呢个游戏，你哋自己咧，即系四个之间亦都发现到对方有一啲嘅性格又好，或者点样系之前都未必咁明显，但系真系透过个 game 发现多咗咧。 都有啊！我本身以为 Anton 系好叻，即系一直喺我世界里边好叻，佢系一个即系超级叻嘅人嚟。但系当佢玩狼人杀嘅时候，我发觉佢好 Q 啊！但系又冇问题，因为我觉得佢只系唔肯摆时间落去啊，即系佢好忙，佢而家要练紧，因为佢打唔到鼓啊，唔好讲嘢唔开心嘅。但系佢即系佢练习紧，努力紧，可以同我哋上台，所以我知道佢只要一摆个 focus 喺度咧，佢就会超级劲咯。所以我觉得佢让咗我哋。咁我最深刻就系 Anton 啦。咁其他人譬如 Sola 啲讲大话不嬲都叻嘅，所以我都觉得。你勁合理嘅， 唔係我覺得唔係叻咯，我只不過平時輕慣機咧，你 get 唔到我諗緊咩，因為通常慢半拍先有個表情出嚟，咁嗰刻佢哋已經睇唔到啦咁樣。所以就算我講嘢嘅邏輯嗰啲咧，啲人覺得好似要分析，其實我冇分析過，我純粹靠撞彩嘅啫。 唔係喎，但係我覺得如果真係講人設嚟講咧，Anton 係人狼嘅時候，即係人同狼啦， 係 佢個樣係睇唔出嘅。 哦， 但係咧，如果咁樣講，最容易俾人睇得出咧。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幾容易俾人睇得出啦。跟住另外就係蘇娜同埋文迪，其實唔知係咪真係識得太耐啊，聽得出佢哋講大話噶，尤其是蘇娜，蘇娜嗰種正氣感啊， 係， 即係佢做好人嘅時候有正氣感， 就大聲啲啦，同埋個人可以 係啦，但係壞人嘅時候咧。佢冇咗嘅， 佢会虚一 虚 嘅， 虚噶。 大家要睇落去啦，睇我呃咗佢哋几多次啦。 系咯，即系所以今年即系我记得之前我哋做访问，即系明年见嗰一次嘅时候，都话今年会有一个 project 拍片，咁而家就即系一路 run 紧呢一个啦。咁大家都可以真系可以去网上重温。 冇错， 呢一个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即系狼人杀之后都会有一啲嘢会想试拍啊？定系都会 keep 住 run 住先咧？咁啊，即系有冇谂过？音樂嘅嘢其實我哋一路都 plan 緊繼續拍嘅，例如我哋同其他唔同嘅歌手合作、唔同嘅音樂人合作咁樣啦。跟住另外就係我哋希望下年可以做多少少嘅，就係我哋自己內部嘅一啲 cover 同埋一啲我哋舊嘅歌，即係我哋以前 indie 嘅時候，我哋嘅歌咧，我哋想重新再用而家嘅知識啦、音樂知識啦，去 rearrange 同埋去再。演繹多一次，睇下個感覺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因為我覺得音樂呢樣嘢好得意嘅，你唔同時期會有唔同嘅喜好啦，有唔同嘅選擇啦。咁如果你唔記錄低佢，你唔做咧，其實你就得舊嗰個版本咯。咁可能而家我哋做咗啦，而家做咗一個新嘅版本，可能五年後睇翻，原來最舊嗰個版本先係最好咁樣咯。 哦，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想記錄低，下年應該會開始買呢個 project 嘅。 係。 咁有冇啲開始即係聽翻一啲舊嘅作品去揾緊物色緊啦？已經 有啊有啊，我不斷喺我個 hard drive 嗰度抄啲舊相啊、舊 video 啊，得閒 send 出嚟俾大家笑下。 今朝已經 send 有啲咩咧？ 真係 send 緊出嚟㗎。 係冇，因為最近 upload 翻個 hard drive 落嗰啲網上嗰啲平台啦，然後佢每一日都要有一個話俾聽。當年嘅今日發生過啲咩事？睇翻九年前、 又重溫 啦，咁樣就可以重溫翻。冇見到即係細個嗰時出 show 嗰啲片段咯，咁都睇翻以前玩嘅歌都幾得意，同埋好開心啊！我覺得 同埋我哋都將會即係其實喺音樂上，我哋都可以透露少少，即係會有個大嘅變化啦。咁成個形象上面大變化，所以佢今日 send 出嚟，我都諗緊啊，如果我哋即係套埋我哋新嘅變化落去，會係點咧？咁所以近排都好興奮。好期待練嘢嘅時候又好正咁樣。 咁當然 send 翻出嚟嗰啲係即係之前一齊出 show 嗰啲相啊片，有冇一啲即係可能係即係好特定某一場 show 或者點樣？你哋睇翻都幾有感受，即係當年都好有回憶咁樣。哦，當時係咁樣玩啦咁。 你今朝 send 出嚟嗰個直情唔記得咗嗰個地方係邊添。 今朝 send 出嚟嗰個係一個 是事實咯， 係事實嘅事實啊。 唔好講啊， 緊要係跟住 係一個比賽嚟㗎，係啊 band 比賽嚟 ，band 比賽嚟㗎，係啊。跟住覺得嗰陣時自己仲好瘦咯， 幾年前啊？嗰個係大概 嗰個應該係 識 Anton 前啦，即係七八年 前啦， 八年 十四年前到啦。 哇！你認真㗎？ 認真 咁耐咩？ 認真㗎。 O K， 十四年即係07、08嗰啲啊。 不過我覺得每一場 show 睇落咧，都會帶到俾我哋好多唔同 memory， 即係可能喺入到香港做 show 啊，唔同國家嗰度做 show 啊，或者就算香港每一個場地都會有嗰一日發生過嘅一啲搞笑事情啊，或者一啲細事物嘅，係咯，帶到俾我哋好多回憶。 但其實咧，去回顧翻即係大家識咗咁多年，識咗咁耐咧，再睇翻而家嘅 Run Promise， 覺得即係十幾年前同而家有冇話即係成員方面都大家有唔同嘅一啲變化，或者可能係有啲唔同嘅一啲進步啊？成長啊咁樣咧， 進步就一定係講文迪啦。文迪堅係勁咗好多嘅咁樣睇，即係係啊。 如果你有 講完啦嘛， 讚完啦， 係咁依讚一讚啦。 係啊，認真係嘅，即係其實唔知即係觀眾知唔知道，即係例如係以前有首歌即係一種感覺嗰陣時咧，就其實文迪記錄咗佢嗰陣時好唔開心嘅一段時間咁樣啦，咁就。可能好多方面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啊，咁就令到自己開始入咗一個走唔翻出嚟嘅谷底咁樣。咁到而家咁樣，其實你大家會見到喺台上面好 confident 或者 overconfident 咁樣咧。 其實 係好後者為主， 我俾個人係唔同咗，唔係係正嘅，係即係同埋有好多身邊嘅朋友都話去唱功啊，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好咗好多咁樣，所以呢個係好值得讚。 咁但係私底下你其實譬如可能文迪一啲叫做自信心上面曾經有一啲嘅可能危機咁啊，叫你哋自己私底下咪都會有即係傾呢啲，定係男人之間有時呢啲又未必真係可以。 我哋會傾嘅，其實我覺得我哋。 每隔幾個月咧，可能就有啲嘢大家忍得勁得滯咧，就要拎出嚟傾嘅，係咪有問題啊？乜咁？跟住每一次過咗嗰個傾偈咧，大家個感情又好似好咗啲咁。其實我覺得，One Promise 其中一樣我自己覺得最特別嘅嘢就係個 communication 咯，係真係要一個或者同埋個愛，即係要溝通得到先至可以做到我哋而家做嘅嘢咯。我自己覺得係，先可以一齊繼續進步，同埋幫大家去克服同埋過一啲難過嘅。 啱啊，天龙姐搭住膊头， 啲 romance 出咗嚟。 我哋好鬼中意每逢生日啊，就讲啲好冧啊。跟住，上次 Sola 生日之后就无啦，我哋又喺度，哇喺个车度倾咗好耐偈，倾几个钟咁啊。天龙生日 有人包大镬， 又要包。 边一个最感性先？你四个自己互指的话，你系觉得边一个系 最唔感性而谂啲？ 不如我哋三数三二一齐数。 好啊，好啊，好啊。 最唔感啲， 最感性先啦。 好啊，最感性啊。 好 嚟啊！ 三二一， 吓死！ 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 咪你指边个先？ 苏云， 我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真系。 哇！一人有一票呢个。 哇！咁真系要讲解啊！ 讲解下喎。 我讲讲票型先啦。天恒就指咗自己嘅， 系。 Anton 就指咗 Sola 指文迪，文迪就指 Anton， 一个 circle 嚟嘅。 我讲先啦，因为我系你自己成一个啊嘛。我。因为唔知道我首先感性我嘅理解就係好容易触动到个情绪、即係个点讲又唔係喎，容易触动到情绪係偏向情感丰富啲咁样啦，我睇戏劲容易喊啦。 咁又的而且确系真系几感性喎，真系。 可能你就真系喺我哋嘅眼或者面前就好少做一样嘢，我三个都冇， 我睇到呢一面， 三个都话好少， 睇唔到啊！你喺我面前睇到你戏啊？你讲系嘛？ 佢讲啫嘛， 佢作古仔最叻啊！谂咗好耐， 又嚟狼人杀现场啦，而家系嘛？大家要表水啦，即刻 一号玩家发言，我觉得天恒个言论系有啲疑点嘅，因为平时佢根本冇可能系咁样。 咁 Anton 头先就系指阿 Sola 系咪？ 我觉得好多人都即系其实我哋每次拍 MV 或者做啲会喊嘅节目啦，咁样佢其实永远都唔会喊嘅。不过其实我觉得佢用佢另外一个方法嚟表达，有阵时觉得佢系最容易咧系会讲出去心底话嘅人嚟嘅。即系我即系有啲咩事发生咗，佢会即刻打嚟就问，或者我哋任何一个人佢都会咁样问咯。但唔一定系最容易流眼泪嗰个咯，我自己觉得。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例如当文迪或者天能咁啊，即系如果我真系要叫到佢讲心底话，或者真系可能要喊啦嗰啲方面，系好难嘅一件事，真系要嗰个 mood 系啱啊，大家又 get 晒喺度啊，要好多嘢都系 ready 晒先得。而佢唔系咯，我觉得其实你好容易可以接触到佢个 sensitive side 咯，我自己觉得你 系 容易讲自己嘅嘢， 认同嘅系都系嘅，都系嘅， 好容易分享。 我唔中意將啲嘢收埋埋咁樣，同埋但我又唔係話任何時候都講嘅，我覺得個 moment 啱嘅時候就會想講咁樣。 係，即係睇嗰下舒唔舒服。 睇嗰下係啊，同埋嗰個環境適唔適合咁樣咯。咁我係冇乜嘢秘密嘅人嚟。 而家你幾適合啊？ 而家幾適合其實，講下文迪啲嘢啦。咁我揀嘅文迪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佢係比較大情大性嘅，即係一有啲佢一講一啲好冤嘅就即刻流眼泪嘅，或者你有时候你 touch 到某一条线，佢就即刻发脾气嘅。咁我觉得我 真啊真啊呢个真啊， 我感性嘅呢个字，我就系觉得佢对外界所有嘢都非常之 sensitive。咁呢个就我觉得系佢咯，即系任何一啲嘢都可以突然之间触动到佢情绪，而即刻可以话俾你知佢嘅反应咁样。 系咩？但我觉得而家佢又开始经历。過去以前好唔開心嘅時間，而家係 tough 咗好多喎，即係唔會即刻， 唔係佢冇即刻發脾氣， 即刻唔會擺上面，或者開心唔開心 咯。 但係 掉嘢咯。 但係最大問題係嗰個時刻，佢最唔開心嘅時候係收埋自己嘅。其實好多時候你係睇唔到佢究竟開心定唔開心。而家最 睇到係唔開心， 睇到嘅 佢唔會係你唔會覺得佢開心先啦。 收埋自己啊，大佬，我邊睇到佢啫？ 收唔埋，佢收埋咗自己，你都 feel 到佢唔開心 啦。OK， 即係啊，文迪係一個。好鍾意收埋自己，但係佢會擺喺塊面度嘅人囉。 哦， 即係會睇得出嘅，真係。佢所謂嘅收埋自己，佢係唔講，但係俾你見到囉。 不過我哋開始講咗好多佢有發脾氣性嘅，佢其實而家唔係咁，而家好好嘅，而家 好咗嘅，好咗。 主音嚟㗎，要讚佢多啲啊！佢真係好好嘅， 但頭先文迪就覺得Anton 係最感性嗰個啊嘛，係嘛？ 系啊！ 你首先有冇嘢要为自己去辩护先？ 冇乜，佢哋讲咩由得佢哋，自己知好嘅。系啦，观众又唔好 信，就係咁樣。佢哋做狼就好叻嘅，即係如果大家都好狼人殺， 完全感受到呢樣嘢。 同埋觀眾知嘅，佢哋不嬲中意講啲嘢，即係天能中意作故仔啊嘛，搞到蘇娜都中意作故仔，所以我都唔太反抗佢哋。我講翻 Anton， 講翻 Anton， 咁又。因為 Anton 反而我認識嘅年即係時間係最淺，咁但係即係好似有時同佢相處，譬如佢知道睇戲佢又會喊啊，咁都講佢聽歌可能好感動都會喊啊，咁即係近 我真係睇卡，我真係卡通片都喊嘅， 佢真 係會 喊 咩？佢會咯，我最中意喊啊！ 睇咩卡通片會喊？因為我都有 火影啊、Finding Nemo 啊、龍 嗰啲都好感動嘅，係啊，足球小將啊， 咩鬼滅都喊啊， 巨人又喊啊，巨人第一集話 巨人都喊， 佢最 第一集 點 解唔喊啊？ 食咗佢阿媽喎，係 啊， 等 我 哋入去。我睇比卡超都喊啊！ 有陣時你會可能當可能以前我未骨敷嗰陣時，我可能每日都好開心咁樣嘅。咁但硬係就想揾一啲唔開心嘅歌嚟聽下，喊下其實喊係幾爽嘅。所以成日覺得點解啲人 真啊 點解啲人中意聽咁多可能分手嗰啲情歌咧？ 虐心 exactly 係啦。咁有陣時就算我嗰陣時開心，我都會想聽呢啲嘢咯。 就係俾自己有個情緒上嘅發泄。OK， 咁 打斷咗問。 唔係，跟住就啊，唔係最深刻嗰次係我唔開心嗰時候，咁反而我哋即係佢哋嗰晚就同我講，唔得啊，你一定要傾啦，咁樣拉住我坐低傾，咁啊要挖開我，咁啊攞曬啲嘢出嚟講，咁好啦，講到喊，咁我最咧咁佢哋每個人都即係訓話我啊，即係點啊，你要點咁。最先喺嗰晚度講到最激動嗰個係 Anton 咯，即係我冇估到一個認識我最淺嘅人，但係你就 feel 到佢，即係大家都對我好好啦，好真摯，但係佢真摯到直情係挖咗個心出嚟，佢要流我滴眼淚，話俾我聽，我真係好錫你，咁我 feel 到真係對佢最好嗰、那個， 係我咪。你嗰刻當咗我係你阿媽， 係啊， 即係覺得 食咗 阿媽 嗰排好開心，所以想代入你嘅角色，邊位有幾唔開心嘅喊出嚟？ 咁佢就嗰刻就感動到我，我就覺得Anton 真係最感性。 相信一切未完，鮮血滾燙未完，骨要呼應未完，海要呼應未完，結果掌青作手足的割不斷。知道災劫未完，苦痛挣扎未完，事情越来越怪，咳嚓散仍未完，不怕死拯救手足的决不怨。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台上见难何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关于风了未完，后已风了未完，越来越斜，尽头越来越远，只记得跟你攀登的每一寸。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明日见，明年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也许尽力把欢乐心都不会开，如何能期待你不能去的未来？天要记载，天要塌下来，仍要与天比赛。疲倦暂时。 听嘅有 One Promise 上年嘅一首作品叫做《明年见》啊，转头六点半新闻翻嚟，继续同 One Promise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涉及一名八岁女童感染 L452R 变种病毒，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确诊。她是今个月13号一名从南韩抵港35岁确诊女子的密切接触者。那名女子在红磡香港嘉里酒店检疫期间确诊。至於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本港至今累計有12411宗確診個案。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率領代表團到深圳，準備明天出席第二次內地與本港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推進逐步有序通關。與會的包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建文、衛生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等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代表。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被問到當局會不會考慮暫停捕殺野豬的時候，說社會有不同聲音，亦都有不少意見支持政府以果斷手法處理野豬的滋擾甚或傷人。他說政府有責任保護市民的安全。黃錦星說根據漁護署的資料，在11月發生了兩宗個案，包括一名市民買外賣回家時遇到野豬襲擊受傷，另一宗個案有市民在路上見到有野豬跑，他避開但是被野豬撞到。黃錦星說野豬應該在山上生活，如果多了到市區，或者會危害市民的安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明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8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和下周初天晴乾燥，朝早新界仍然清涼，週末期間風勢較大。現在氣溫20度，相對濕度71%，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有意外，一带的交通开始挤塞，而且车龙排到接近嘉龙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就近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另外在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香港木球会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深水湾道接近南丰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近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百胜坳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古洞。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new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Tiffany， 收到波成分礼物有咩感觉呢？ 收到波成分礼物，我谂我今晚临瞓前都会谂多一次你同我讲嘅嘢咯。我系 Tiffany，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嘅工作，主持黄永、杨文瑞，今集嘉宾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无论系公屋也好，过渡性房屋也好，我哋希望咧，佢不单系一个居所，做一个社区，让住喺度嘅人咧，佢始终咧有啲空间。 11月24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CIBS 为你打开艺术国度的大门，音乐通天下。 我希望日后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钢琴家，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演奏，不受语言地域限制，任何人都可以用音乐去沟通。 画家传奇， 到你画落雪那阵时就精彩了。砌白石不会用白色的颜料的，只是用留白的方法，用暗淡的背景颜色，然后流出来的白色的地方就是白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大家就可以聽到 One Promise 佢哋之間啊，平時即係除咗大家睇佢哋玩狼人殺嘅嗰個狀態之外，師弟係點樣啦？咁啊，而家有你哋新嘅派頭作品《平凡人的自傳》啦。咁一開始咧，我同阿斌咧都會就住呢首歌即係估翻相關嘅東西，睇下我哋估得啱唔啱。咁啊，錯你哋 band 就得。 好，你哋估嘢都過今日。 今日 两个， 每人估一个， 好， 每人估一个， 我估先啦。 好啊，好啊， 我估因为今次《平凡人的自传》嘅诞生咧，其实我觉得同明年见都有啲关系嘅。点解？因为我谂而家 One Promise 嘅状况就系、是，即系 Anton 嘅手指可能都未系去到一个好应付到佢打鼓嗰个嘅状态。咁但系明年见讲好咗噶嘛，即系。One Promise 同樂迷就係約定咗，我哋明年要見，今年就係啦。我哋呢一個嘅承諾係要做到俾樂迷嘅，所以其實係好想無論如何用咩方式，都要喺今年有一個作品去誕生，去報答翻俾啲樂迷啦。咁而我深信今次《平凡人的自傳》入邊 Anton 嘅角色，可能比起以往負責打鼓，可能今次佢比較多會係就係喺呢個曲詞編上邊會可能擔當一個再多啲參與嘅角色，咁去令到 One Promise 嗰、那個狀態可以慢慢咁样去变化，可能去有一个唔同嘅感觉俾到乐迷咁样嘅。 咁我估埋你就揭晓啊！我想估嗰样咧就系、是，因为呢一首歌听到一开始已经系即系嗰个 大合唱嗰種感覺。我覺得呢一樣其實可能你揾 Promise 都好喜歡，因為有一種好温暖嘅感覺。如果首歌適合都想擺落去，因為你哋揾 Promise 第一首一步啦，當謝地球沒有鐘，其實都有呢啲元素。咁可能因為之後去到可能一啲抒情歌未必適合。咁但係其實當個 topic 啱嘅時候，其實呢一樣嘢係你哋好鍾意，所以擺喺呢一首歌嗰度係啦，即係好似之前嘅一步啊等等都會有一樣。系，所以我想估系呢嘅，因为听落去真系有一种温暖嘅感觉，甚至乎啲人声听落去好似系比之前多咗添嘅。但系因为我揾唔到个 credit， 唔知有咩人参与啦，即系我唔知会唔会仲除咗你哋四个之，可能其实仲有人都唔出奇嘅。但系听到人系多咗，可能亦都有一种咧，即系初头嘅时候可能即系四个人去做嘅，但系而家经历咗几年嘅时间，认识嘅人多咗，音乐上嘅人多咗。咁多咗人去參與都唔出奇，呢個係我估嘅，係。咁啊，交俾你哋揭曉。 我覺得咁就回應翻第一個你個 guess 先啦，就其實我覺得全部都覺得好啱嘅，即係除咗最尾嗰度話曲詞編就錯得好離譜啊，搞唔掂啊， 搞唔掂啊。 唔係，但其他全部嘢都講得好好，即係例如明年見嗰樣係即係應承咗觀眾係想。明年可以喺台上面一齊同我哋表演咁樣，咁其實呢我就今次冇喺曲詞編嗰度擔當好多，反而就我哋 explore 緊一個新嘅崗位角色。其實我真係隻手都仲未好翻，咁咪打唔到鼓咁樣。咁喺差唔多美嗰幾個月啦，就哇都同班兄弟傾話，就話我其實真係打唔到，咁點咧咁樣？咁就好想 explore 試下唱 backing， 同埋可能其實開頭 explore 唱 backing 先嘅，跟住不過咧嗱，我三十幾歲啦，咁啊三十幾年都冇用過喉嚨，冇用過呢啲乜手勢，發覺哇搞唔掂，即刻揾人上堂啊，咁又成咁啊走音。走到爆啦！ 唔係 好好啊， 感動喎， 係好感動嚇。跟住就真係試咗一段時間，發覺啊唔得喎，即係就算練都同埋講真，如果我可以兩三個月就唱到好好聽，哇！咁其他人邊度有歌神啊、歌後嗰啲嘢咁樣，咁都知道呢個係一個比較漫長嘅一條路咁樣，咁就再去 explore 會唔會有第二啲嘢咁樣。其實之前都 explore 咗好多，跟住就諗下，喂，其實會唔會試下 rap 咧？咁因為我 as 一個鼓手，其實可能普通我聽咗一首歌或一個 beat。我要即刻唱翻一啲特別嘅拍子出嚟，係比較容易少少嘅。係，咁亦都唔難去捉緊某啲嘢。咁純粹係啊填詞嗰方面或者 rap 嘅詞咧，就會有啲難度啦。亦都係好似之前咁講，三十幾年都即其實好 focus 喺嗰啲background music 啊嗰啲鼓咁樣，其實冇乜特別留意詞。我成日都會同文迪講啊，或者有時出 show 我都會 focus 都領到細，或者其實好少真係睇詞咁樣。跟住呢幾個月開始真係睇多啲 explore 多少少咁樣啦。咁就喺嗰幾方面就可以開始嘗試，跟住就啱啱喺11月13號嗰陣時咧，就試過我哋第一次full band 再一齊上台。咁不過今次我嘅崗位就唔係 as 一個鼓手，真係 as 一個會唱 vocal 嘅，同埋會 rap 嘅 rapper 咁樣嘅，即係少少攞 Linkin Park as reference 咁樣咯，係啦咁樣。 咁同埋其實曲詞你唔係冇嘅，估得啱咁樣程度。咁你因為 rap 嘅部分其實佢詞佢寫啊嘛，佢有英文有中文嘅詞，咁鼓嘅部分你都係有份去同阿丁去編，咁所以其實你都參與好多，都仲好大部分。 同埋再同大家分享少少咯，即係我因為以前咧，可能即係大家玩音樂玩咗好耐啦，好容易會轉咗去一個牛角尖位，好想自己進步上到台就。一表現之後邊師呢樣邊師嗰樣，都幾真係幾唔開心。我覺得好多 musicians 或者音樂人都係咁樣，好多 artist 都係咁樣，而令到自己會唔開心。而琴日 蘇蘭唔會 㗎，佢都邊自己㗎，佢臨出台上台之前都邊㗎，跟住。你講講， 我都係做下樣嘅啫， 係嘛？我都係浪人嚟嘅。跟住不過開始要上台同佢一齊 rap 啊，做好多唔同嘅嘢。即係其實我都會諗啊，其實我真係第一年或者第一頭幾個月做呢樣嘢喎，錯或者有 mistake 係正常嘛。而我好想諗翻嗰種啊，我以前打鼓淨係諗住 enjoy， 冇諗過點樣去 analysis 啊，咁啊，冇 analyse 自己要玩啲嘛，或點樣做得好，嗰種感覺其實幾舒服嘅。跟住我好想，其實我如果真係呢個 rap 或者唱嘅 career 係可以放低曬個，都要進步嘅，但係放低曬嗰種自己邊啊，令到自己唔開心嗰個感覺，係淨係 enjoy 咯，上台淨係 enjoy 咯，你錯咪錯咯。咁 suppose 係有錯係正常人嚟㗎嘛，咁樣不過都要進步啦。咁但要摟到自己嘅錯，咪執翻個咪啊，笑翻，再嚟過下一段。咁我就覺得係執翻古棍，平時跌古棍先有錯， 執 翻個咪。不過要 accept 到自己嘅 mistakes 呢一樣嘢，係希望嚟緊可以做得到嘅嘢咯。係。 但係原來 Anton 咧之前未講，我都唔覺啦。一聽完之後咧，突然發現其實佢平時講嘢都好快，即係好適合做一個 rapper， 但係佢好清晰㗎，佢係好有節奏㗎，係啊， 彈鼓咁。 係嗰件事係好啱數㗎。 我而家 同埋佢嗰我佢係唯一一個咧，個我一個通訊工具唔可以用兩倍速嚟聽咯。其他人我係用兩倍速聽嘅， 兩倍速就會變四倍咁快好似。 佢係兩倍速我唔得嘅，佢係只能夠去到 1.5 咯。 係咁，我要再快啲。 你唔係好中意聽 rap 你應該聽多啲。 咁你揾嘅係呢一首歌嘅題頭先講，即係都有一個諗法，真係好似叫做延續明年見啦。咁嗰陣時有冇即係你哋可能都會有即係坐低即係傾嘅時候，今年嗰首歌點樣樣？係點樣經過一個討論嘅過程，最後得出咗我用平凡人的自傳呢一個嘅切入點咁樣嘅？ 當一刻其實就係我哋即係都要知道要做新歌，好耐呢首歌上年即係寫完明年見冇耐就寫。咁然之後就我哋坐低講，我哋要覺得要寫明年嘅後續咁樣。咁講翻Anton 一首啦，講翻我哋可以繼續努力啦。咁但係好搞笑，開頭呢首，因為我哋做一堆歌啦。咁其中呢一首，我哋做一堆歌想講嘅嘢。咁呢首歌本身就俾咗朋友去幫手去填詞咁樣，填 demo 詞，因為其他詞大部分而家都係我哋自己填翻。咁呢首歌啱啱嗰陣時就係其實佢。填比較似愛情嘅歌嘅，係啊，咁跟住我哋再同公司傾，我哋再改一下首歌之後咧，成個 chorus 都唔同咗。咁我自己就攞翻個 chorus 嚟填啦，咁樣。咁嗰陣時我已經填翻啲即係熱血啲嘅嘢落去，咁所以變咗呢樣嘢擺翻落去同填詞人去溝通，林明玲溝通嘅時候，佢一見到佢就即刻知道我哋想講乜，咁就變成咗而家嘅平凡人嘅歌詞咁樣。 嗯，咁去到即係頭先我估嗰樣，即係嗰一個嘅。嗰、那個好似大合唱嘅嗰樣嘢又，即係嗰個諗法上我又估得啱唔啱？ 其實係冇錯噶。如果咧， 好官腔啊呢、這個真 係幾好。 嗱你啱幾多先？ 唔係你聽我，你聽我講埋啦，你就知道我唔係嗰啲叫做咩黑兔。 係 我唔係黑兔嘅。點解咧？如果你有聽我哋獨立時期 MT 嘅作品啦，我哋一首叫做一種感覺啦，有一首叫做腳。 人 啊，我想讲脚步啊， 脚 毛 啊， 系啦，脚印咁样啦，呢两首同埋 Party Time 咧，呢三首歌咧，我哋都系有大量嘅咁样嘅和音噶，同埋嗰阵咧，因为自己出钱啊嘛，咁我哋唔会可以请到一啲好贵嘅 backing vocals 翻嚟唱噶嘛，我哋真系叫班 friend 上嚟唱咯，咁、然后就一班人喺度唱 Party Time， 一班人喺度唱一种感觉，咁其实嗰阵时我哋已经话，喂，如果我哋有一种声音属于我哋自己嘅声音，就系成日都有一班人喺度唱嘅。我哋 live 嘅时候，我哋亦都要个个对住支麦咁样唱，咁我哋就觉得好正。咁其实一步嘅时候啦，我哋做嘅时候同阿 Randy 讲，我哋想延续翻呢样嘢，佢话好嘅，好啦咁样。所以一步嘅时候，我哋已经成班一齐入去个录音室度唱，亦都唱咗好多次嘅。咁然后去到当这条没有钟啦，咁亦都系咁样做啦。然后寂寞的怪兽其实后面都有一阵，只是不是那种咁 蒙伟 蒙系啦，系啦，唔系咁雄壮咁样，大家可以再听翻，就系再听翻喺最后嘅 chorus 嘅时候，其实后面嗰阵嘢都好大噶。咁阿文迪喺度哈咗好多嘅，咁即系嗰啲哈， 系 咁到呢个平凡人的自传嘅时候，我哋又系我哋都要翻呢一样嘢。但系啦，好似你咁讲，你会觉得多咗人咁样咧，其实今次咧嗰啲好雄壮嘅声音咧，系完全冇我哋噶。 哦， 系系啦，有系啦，有三个前辈，第一个就系。中意聽歌， 係 我哋嘅監製。 He is listening to music， 係啦， 中意聽歌， 中意聽歌，係啦。咁然後第二個就係阿 Pat 哥啦，就係阿雷友輝先生啦。第三個就係阿文迪嘅老師阿 Nick Sir。咁其實就係佢哋喺錄音室嘅時候，佢哋話：喂，不如今次我哋唱啦，等我 文迪唱， 係不如唔好文迪唱啦。文迪把聲我哋都聽到厭啦， 佢都唱咁多啦，咁樣個環合，唔係我覺得好合理，因為呢首歌咧，即係好似講緊，我覺得係佢哋一班唔平凡嘅人，即係佢哋已經喺音樂界度，即係已經有一個好大成就咁樣講，即係啲前輩，跟住用佢哋好正嘅聲音就開咗個場，跟住好似俾咗個棒我哋呢班平凡人，喂，睇下你哋做成點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好正，嗰刻唔參與啊，好合理， 所以就有一種啊，頭先話好似多咗人啊，或者咩雄厚啲，就係、是、因為有啲前輩嘅 係啊 幫助， 係嗰個氣場啊，唔係淨係個聲帶啊， 即係唔係數量嘅問題， 唔係數量啊，係氣場 氣勢。 我亦都希望真係觀眾可以喺 live 嗰度同我哋做呢啲咁嘅嘢咯。我哋好多時都想好想同觀眾融為一體咁喺 live show 嗰度，咁所以嚟緊嘅歌或者之前嘅歌就有呢啲咁嘅 idea 嘅原因，亦都係咁。 所以麻煩各位觀眾或者我哋嘅樂迷咧，如果你有聽我哋嘅歌咧，唔好練個歌。 詞嗰 part。 练 晒都得嘅， 咁啊，今日监制又做耳听啦，即系同呢位前辈去合作嘅时候，即系嗰个合作嘅过程又如何？即系有啲可能各自唔同嘅部分，佢有冇一啲点样嘅经验啊，或者点样去帮助到完成呢首歌？ 今次整体合作就偏向不愉快嘅， 咁啊又估仔听啦咁。 唔系讲笑讲笑，其实Joey 哥系我谂咧。佢唔識佢嘅人呢會覺得佢好惡啊，即係包括我以前我諗我十年前我覺得呢個人都幾惡，同埋 band 仔嘛，又黑衫黑褲咁樣，又 長 頭髮， 長 頭髮又唱紅色跑車咁，好曳啊佢，咁然後即係識咗佢之後發現佢係超搞笑㗎喎，佢可以同佢同佢同 Gary 哥其實有啲似嘅，好似無時無刻都要搞笑啊，佢唔搞笑就唔安樂咁樣，咁譬如話好似喺錄音室有一次錄 vocal 嘅時候，佢行咗出去廁所，咁佢話叫我哋聽住先咁樣啦。咁然後咧，咁文迪仲繼續試緊嘅，即係文迪仲喺個錄音室入面試緊嘅。跟住翻轉頭嘅時候講一句：係咪冇啊？唱得好啲啊？咁你哋監，咁你哋監啦。哦，我翻去先啦，即系会咁样讲。咁然后你同埋咧，嗰阵味系好熟噶， 系 你唔知佢讲笑认真啊， 系都惊嘅， 都惊 噶嘛，大佬。 咁然后识落咗，发现佢真系好讲得笑咯，系啦。 好似琴日有个表演咧，即系唔系录紧音噶啦，有个表演都系有 Joey 哥嘅咁样。咁佢本来就谂住系唱 backing 嘅啫。咁我唔知啦，我见到佢执吉他走，我Joey 哥你系今日弹唔弹嘅？佢话：你想我弹咩？我本谂住唱 backing 嘅啫。我唔系，我问下你嘅啫，都系你会做啲咩？我话：对唔住，对唔住，我弹咯，我弹咯咁。跟 住你大镬啦！ 跟住我话：我唔系，我问下你会做啲咩就唔好意思。跟住对唔住啊，对唔住，我弹啊弹啊弹嘅。跟住佢就即系佢系咁嘅，好搞笑嘅，即系会系咁叫我哋有阵时叫 Anton 哥。 系啊系啊系啊，佢成日叫 Joey 仔得噶咁样， 大佬啊！不过即系佢系好，同埋即系我佢知道我受咗伤啦咁样，佢近排睇咗医生，佢又琴日系 send 完个 contact 俾我之后，叫个医生主动揾我之后咧，佢就真系再打翻俾我，喂，我个朋友应该揾咗你噶啦，乜乜乜乜，好有心，真系好 nice 好 nice， 所以系好值得推介呢个神级嘅人物俾大家去再认识多少少，即系佢唔好净系睇个外表， 系 只恶咁，系 very nice。 咁同埋我要補充多一樣嘢係關於個吉他嘅部分嘅。雖然好多個訪問我已經講咗，但我 in case 有啲聽眾未聽 啦， 我一定要講就係咧，我問佢意見嘅時候咧，佢講咗一句説話真係好感動我。我問佢朱月哥，你覺得我呢個吉他點樣？佢同我講：你吉他手嚟噶嘛，梗係你話事啦。好係好感動嘅事嚟噶。雖然佢係有俾意見啦，有其他嘢，但佢同時間亦都講過呢句説話唔止一次咯。即系你会觉得，哇！佢真系一个行过呢条路，可能佢真系会以前有啲嘢，佢可能唔想咁做咧，唔想咁样弹，跟住之后佢明白到呢件事咯。咁所以佢亦都而家呢刻想做翻呢样嘢，讲翻呢样嘢，等唔好限制佢哋，唔好逼佢哋做咁多佢哋未必真系想咁样做嘅嘢，等佢哋发挥自己嘅嘢咯。 或者佢已经识得 management 人嘅最高境界一招就系。要你真真正正嘅聽話，首先要俾啲甜頭你先， 咁、哦、你心服口服 之後咧，先至再叫你講某啲嘢，唔係咩？ 前輩嚟， 前輩哇！ 其實原來我完全睇唔到佢真嗰一面噶， 但係譬如喺文迪同埋阿 Sora 嘅角度，即係同即係今次可能自己嗰部分啊，即係阿 Joey 聽又如 何？係咁首先都係即係佢個即係 Joey 哥喺我心裏邊諗緊，就係認識咗之後覺得哇，佢內心係好鬼年輕啊，即係算係一個前輩。咁又完全係即係好似。个朋友咁，因为每次见到我哋，佢同佢讲啊，今日嚟跟你哋学嘢啊，咁样喺录音嘅时候，成日都见到第一句就会咁讲，好好笑。咁同埋我同佢有个特别嘅渊源嘅，就因为啱提过喺前面嗰啲 backing vocals， 其实有一位唱歌嘅老师叫 Nick Sir。咁其实我同佢咁啱都系跟呢个老师去学唱歌，咁变咗即系你知道，其实 Joey 哥太极级前辈级，其实佢可能唔再 佢 太极级啊，极级咯，就是、用太极级，极级都唔够。咁 好嘢。 即系 佢劲过你嗰个网上重温 promise， 今日呢个赢啊！ 我 太极级嘅 太极级嘅前辈咁，然之后佢可以唔使学唱歌啦嘛。咁佢但系佢都有一颗即系好热血嘅心，佢想进步，咁去学唱歌。咁跟住我因为比佢早少少开始学唱歌，咁佢见到我，其实佢会嗌我做师兄嘅。 即刻要跪低咁樣嗰啲感覺。咁今次喺錄音度亦都揾咗我哋即係老師嚟即係加埋個 vocal 咧一齊幫手。咁所以喺錄音嘅時候，我覺得同Joey哥就比較特別，因為大家就可能都夾 band 啦，咁同以前監製嘅感覺有啲唔同，佢直接會好多時都會唱出嚟。我見到好多時即係錄嘅過程，佢喺出邊，佢淨會成段示範啦，咁樣咁，同埋今次譬如有個位喺編後嘅部分有個窩，即係嗰個位咧，其實我自己以前偏少會咁樣去處理首歌，咁、那個位其實佢建議我，喂試下咁樣 rock 啲啊，係嘛？咁跟住我聽咗之後，覺得喂啱 feel 真係啱 feel， 咁我又會即係喺度學到一啲嘅嘢，咁同埋呢首歌好多時候我都覺得一個比較去翻以前嘉賓一個比較直接啲嘅態度，唔需要諗太多嘅嘢，咁但係就係用嗰個情感去唱出嚟，咁呢啲都係即係佢好似識個。Rocker 去教我喺呢首歌度點樣去處理咯，咁所以我覺得同佢嘅合作就比較特別啲，因為大家就有呢個唱歌嘅淵源喺度，係係 咁啊同步啲，好似即係佢即刻示範俾你睇咁就 係啦，就好唔同啊！大家喺度即刻交流緊咁樣咯。 嗯 ，base 方面其實今次係好大自由度啦，咁係同阿天人一樣啦，即係阿 Joey 哥佢唔會太點樣講咧，太。俾一個 fix 個方案俾你，咁所以你自己去好自由咁發揮咗先咁樣咯。咁同埋成個合作過程係好舒服、好開心嘅。咁大家又有講有笑啊咁，咁我覺得係正嘅，同埋好有翻之前後生夾 band 嗰個感覺嘅。 呢、這個合作係一個太極級嘅享受， 係嘛？所以呢一首歌都係一個太極級嘅歌啊作品啊。 係啦，咁大家咧就可以聽呢首太極級嘅作品《平凡的自傳》啦，可以網上重温呢個太極級嘅 MV 啦，網上重温佢哋一啲即係今年個 project 嘅，亦都頭先都有講過，即係之後會有一啲新嘅方向啦。咁我哋會繼續期待嘅。 所以今日咧真係太極級感謝 One Promise 接受我哋嘅訪問啊！ 太極級。多謝大家， 多謝我聽翻Joey哥先個分。今日真係多謝One Promise四位，謝謝你哋。 Thank you, thank you. 每個同形態觀眾，眼睛年輪轉舉輪。順着歲月流動，悄悄失去你的容，沒有面孔，歲數也慚愧寬鬆，信仰已再不相信，做夢也是無夢，太重重履歷卻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獨唱不普通的歌，未講的東西很多，最怕要唱正常的過，其實要自貴受磨，還是怕我會有錯，用我的固執行崎嶇殺波，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枷锁。做我的方式很多，最怕变作正常一个。无论我听众再多，还是会唾弃了我，独有的。